给什么都不拦着您，唯独是锁您囊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